在美丽的大对街，我想我不需要美丽的谎言，在他的眼里看到美丽的夜晚。我在这里没有枪，我只有很勇敢，我想要到金枪上，然后走到邻居家，摘朵玫瑰花，把冷气送给你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